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啊，真系喺冇节目冇嘢讲之余，都永远都系咁样样嘅，知唔知啊？ 有嘢讲系嘛？ 啊，整得吴亦凡俾我哋又可以，哇！我可以好多好多角度讲嘅， 好多 咁网红系咪鸡啦？啊，咁嗰只女仔我又唔可以话系鸡嘅，因为 仲有我哋估错晒， 系我估错晒啦， 即系 特登嘅。 今日系几号啊？ 唔系，你 录音系7月23号， 出街系好似27号。 系啦， 我哋上个几个礼拜讲话会澳门通关啊，同深圳通关咧，好消息。 点解咧？ 即系点解咧？其实好简单，我就觉得系因为爆咗啦，香港有一单嘢，其实爆咗咯。 爆咗咩？ 嗰、那个乜捻嘢死啦？ 次警案唔关事。 唔关事，即系有几单确诊咧？ 唔关事啊，佢都话系当输入个案。 戆鸠啦！你话系啫。你要深圳政府、广东省政府认为系啦，系先得噶。 哦，咁样。 系先，佢未必系喎。 即系咪？ 好明显，喂，坦白讲，你系咪话系咪呃紧我哋香港人啊？嗱，我哋今年俾你呃噶嘛？即系我都希望我系你话零确诊噶，我希望日日都系噶。就算捉紧到个真系啊本地确诊嘅，你都话零确诊，我都冇问题。 唔系咁， 你知啦，我接受你呢个呃我嘅，系话先俾你听。即系我唔系话，如果你咪政府呃够我唔得得，你只话零确诊得噶。但讲真，你可以呃我哋，但你呃唔捻到。广东省政府，广东省政府佢梗系，佢坦白佢都话好捻真你香港人，你明唔明？ 但系录音之前又话唔知中山定珠海， 系啊，中山有一单， 就话出要24、48小时嘅核酸先可以出省， 出省 唔系出城出市 出城啦，即系喺中山嗰度唔俾出入啊，即系你想去珠海嘅话，就一定要有24小时嘅核酸报告，系48小时之内嘅核酸报告， 系、 哦，喂，其实真系惨捻过香港啊！好撚過香港，香港要24小時核酸報告先可以翻到大陸。即係我有24小時，你知唔知幾撚趕你知唔知？ 而家 係啊，係幾撚趕？譬如我而家驗咗，晏晝4点驗咗，我係咪可以喺保證喺通關之前，我可以攞到呢份報告先？ 哦，咁啊唔知。 或者我夜晚6点驗咗，我可唔可以喺聽朝9点攞呢份報告先？我攞唔到嘅話，其實我呢個檢測報告你唔計我嘅，因為喺24小時之後先攞到嘅嘛，因為我9点嘅驗嘅話， 仲有好似聽人講話係我有啲新資料啊！ 我都有想有啲新資料。 隔離，兩公婆要分房。 係啦，係。 係嘛？我哋可以 慢慢講啦。 係啊，要 咁我哋講下一啲即係大家關注嘅問題啦。即係一方有難啊，百方爭援係嘛？係嘛？即 係而家對通關冇希望，唔想講嘅咯。 诶，唔系噶，我真系觉得咧，即系林郑月娥政府咧，系应该负啲责任。你坦白讲，你系咪应该要通关，俾我哋啲热血男儿不上救灾先？ 直接将啲钱交。 系啦，嗱，我坦白讲，我哋呢个自南俱乐部嘅女主角啊，喂，其实唔好多女主角嘅啫，嚟都系小猪啊、零零后啊，同埋小影嘅啫。我哋系小影妹妹啊，佢就系呢个河南人。 河南边度？ 佢就系信阳。 咁啊， 好彩啊！真系坦白讲啦，我佢都想话翻香港睇下嘅。我话你冇翻乜谂嘢。首先一，佢都话郑州咧 个车应该 系郑州，即系其实其他好多嗰啲县市咧都喺郑州转车去周边嘅。 系肯定系噶啦。高铁系去到郑州。 郑州好大站嚟嘅。同埋咧。嗰啲汽車站啊，全部基本上係集中喺鄭州。 係啊， 咁佢話：，翻去好麻煩。咁佢但係坦白講，佢深圳嘅資料都唔係多嘅，即係佢哋都見到視頻，佢又唔夠膽，認為啲視頻真定假嘅。 哦，佢哋更加係啦，係 啊。佢唔知真定假，因為你知有時有啲視頻假㗎啦，嗰隻鱷魚明顯假㗎啦，係咪先？有殺人鯨明顯假㗎啦，係咪先？呢啲高度索嘅啫嘛，係咪先？ 鳄鱼未必， 乜鳄鱼假嘅，假讲咗系假噶啦， 边个 已经澄清咗噶啦， 澄清咗， 咁啊澄清咗噶啦， 但未必系嗰个， 即系杀人鲸，即系小鲸鱼就系肯定系假啦。 应该话鳄鱼系第二度嘅，唔系嗰度，唔系鳄鱼系真， 就系真嘅，条鳄鱼就系泰国嘅，应该 是啊，应该系嘅，我都睇到系嘅， 系物沟嚟嘅，水晶晶嚟嘅，系咪先？啊，佢就系嗰只，我一般我都唔知，我见到有一条。 嗰条鳄鱼咬人咬嗰只尸体，唔系嗰个嘢系配音啊。 等等先， 系麦沟勾根沟泥嚟噶。 鳄鱼我睇过，但我知道唔系依单嘢噶。我知道系第二度，因为依单嘢发生之前见到，不过之后啲人再加。 系泰国嚟嘅，泰国嚟嘅， 系啦，系泰国啦， 泰国。所以嗰条，但照最紧要我攞嚟得闲咪笑啫，咁咪照出咯。啊，唔系我估冇人信噶吓，不信都唔紧要啊，都得闲笑啫。佢咁讲，你又唔会帮噶啦。 嗯， 你唔系我哋啊，我哋又好想帮啊。 系啊，系啊， 我哋想尽尽面力啊，直接捐俾有需要嘅 灾 民手上啊。 嗱咁讲， 坦白讲，我话咗佢咧，你唔好以为阿小影住喺呢一个。佢系信阳人啊，佢就唔关事嘅。喂，你佢哋嗰啲周边食嘢啊，全部都运输都系零啊。佢而家靠屋企啲鸡鸡鸭鸭鹅鹅啊，锯嗰啲菜啊，真系咁捻样啊，食野菜噶咋，或者咧当然佢有啲饭啊。 唔系，等等我唔系。不过其实真系讲喺深圳，河南人就唔算多。 多啊！ 最多一定是湖北、 湖南、 湖南 四川， 跟住河南再次啲啦，江西、河南再次啲， 啊都好多噶，我都好多河南人咯，好似 唔会多得过四川， 多唔 过 湖南、湖北唔会多， 系啦系啦，即系最多，因为点解咧？河南反而近北京啦嘛，近北京、上海，近好多咯， 近嗰边啲啫，唔算 多噶，多噶，近好多嘅， 咁样啦， 咁啊真系少， 因为其实而家整嘢呢单咧。都话五千年一遇啦，吓咁其实 七几年好似嗰次仲劲喎。 其实唔好话啊，八八水灾都劲啊。知唔知八八水灾啊？ 八八水灾。 台湾。 有。 台湾嗰次系连续落咗三嗱，我哋将台湾，其实我哋旧嗰就资料唔够啊，即系个咩拆疫马站系嘛？ 好似 疫马站水库爆煲啊嘛。嗱，嗰啲资料我哋唔够多，我哋唔好讲啊。我就有八八水灾嘅资料，我记得到嘅。啊，台湾 几多年先？几多年嘅？ 九二年、八二年啊，八八水灾。 我唔好记得啦。 好近嘅，即系十几廿年，廿年到嘅啫。 华东水灾我就记得。 华东水灾好耐啦。 九一 年啊，八八水灾好近啫，系咪先？咁我话可以将八八水灾，即系有啲人咧话，八八水灾嘅个情况系劲过呢个河南噶嘛？嗱，我哋唔好用啲好偏见，我哋离开咗偏见，我哋试下分析一下。八八水灾同呢个河南呢个雨灾啦嘅分别，八八水灾系下雨量非常恐怖，佢一日下咗二千毫米，一日二千毫米喎， 八八水灾， 八八水灾一日年年下三日，佢系基本上而家佢系郑州嘅十倍落雨，咁当然唔使讲啦，都系成个台湾浸够晒啦。 唔系佢边个位咯，唔会话全个台湾 都好犀利啊！台湾台北都浸高晒噶，其实大水灾 咁夸张，好 多高雄都浸噶，好恐怖，好捻大雨，即系将一百个西湖咧，而家话讲紧系一百个西湖掟咗落去郑州啊嘛，而家一千个西湖掟捻咗落去台湾， 哦， 系浸到咁捻样 ，OK， 二千毫米， 二零零九年啊， 二千系啦，八水灾嘛，系咯，八月八号啊嘛，好计嘅，嗱，但系嗰次咧个日伤亡人数唔多，就好快退咗水啦， 八水灾 啊，就好快封咗啦，但系咁样呢一次咧，郑州呢一次咧，就系落二百几毫米，你听落个唔系好多啫，但系你记住， 睇下几耐啊嘛， 你睇一个钟头二百几毫米。咁你都記住， 佢總數 香港，我俾數計你計先啦。香港，個黑雨係八十毫米，黑雨啦。香港最高紀錄咧，好似係一百二十毫米，咁呢次嘅鄭州水災係香港嘅一倍以上，即係揦埋個嗰一倍啦，因為佢二百幾毫米，好啦，我哋唔可以將台灣八八呢單嘢同埋鄭州去講嘅，因為市面喺坊間攞出嚟講。因为台湾系一个岛， 台湾系个岛， 佢下佢啲水出咗出边就系海，但系郑州就唔肯同啦，郑州得两样嘢， 黄河 山，平原，郑州系一个好捻大嘅平原， 系啊， 嗱大家都知啦，你谂下啦，你试下将一啲水倒落倒泻水喺呢张台度，你会见到呢个有咩效果啊？ 咪喺度流， 有一滩嘢喺度咯，佢唔会分开晒好巴伦士噶嘛，系咪先？佢集中咗一笪地方， 即系你边度最凹，佢咪喺嗰度咯。 系啦，或者边，总之嗰条 即點會咧？就即就喺嗰度，鄭州就係變咗一張倒瀉咗水嘅台。 咁樣 係咯，哇！咁喺嗰一笪地方啱啱凹咗落去嗰笪地方，咪好恐怖咯！啲水又走唔到，又水又走唔到，因為佢一個好撚大嘅領域嚟嘅。咁當然啦，呢一次係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啦，係咪先？咩叫天時呢？真係落咗，可能真係唔好話咩千年一遇啊！我即係有史以來，我諗都算好恐怖啦，係咪先？咁天係真係有問題啦。 係 天災地天時地利咩？啱啱落正喺呢一個平原裏面。OK， 仲有人和咩人和啊？啱啱就放水，泄洪 唔系嘅，泄洪就唔系。 泄洪泄咗三個鐘頭之後就浸五毛線喎。 根本天災又唔關事嘅， 天災一定關，一定關。 主要係人和多咯， 人和有機會 係咯。 嗱咁你分析下一樣嘢啦。OK， 即係大家真係我成日好多人講，點解啲通報機制咁樣大鑊？香港好簡單啫嘛，100號風球。一黑雨收工，香港有一個熔斷機制，大陸係冇嘅。佢哋會點樣呢？譬如落好大雨，危險啦，佢哋會請示佢哋個政府。政府話唔到事啊！如果隨時，因為佢仲要請示去中央。點解政府話唔到事呢？佢唔敢咩飛。我嗌停工、停課、停學，點算啊？就睇我算好彩啦。即係而家係暑假，暑假如果唔係暑假，你話35人成十都未止啦。當然而家肯定成十都唔止啦， 100㗎 啦，係啦，即係成十都唔止啦，淨係嗰條隧道都唔止啦。 地鐵呢？ 啊，地鐵嗰十 啲人。我有嘢講，點解係我話係人禍呢？即係一個經常會水浸喺黃河隔離㗎嘛，黃河災河嚟㗎嘛，喺中國歷史上啊。咁啊，點解佢要起地下鐵路？佢點解唔起 其實 高價輕軌啊？ 我就因為你喺呢個說話咧，你喺呢個聊天室嗰度喺我哋聊天室講咗咧，我真係做個 search， 加埋小影佢嘅講法，原來呢個河南甚少個 鄭州 唔係成個河南啊，我計成個河南好冇，甚少呢啲嘅天然災害，甚少啊！ 河南去嗰度话要防洪、防涝 嘅，佢系有危险，有呢个危险。但系甚少出现好大嘅，40年前啊嘛。 即系唔系因为佢唔好话甚，唔系咁你正常都唔会咁样。如果你作为一个省嘅省会，即系咁啊，梗系唔会话年年浸啦。但系已经唔系甚少噶啦。如果几十年一次， 佢唔算好多嘅，因为阿小英意思，阿小英嗰个讲法，佢系过咗好多年太平日子。 唔係你睇你個魚咋嘛，因為如果你話，因為佢之前佢話咩用咗幾多百億喺度，有個新聞我都發上咗嗰個聊天室嗰度啦，話搞係啦，係我發上去㗎嘛，即係根本就係知道嗰個排水係有問題㗎嘛。 但係佢坦白講，因為點解？因為佢個天佢個天災甚少，記住。 唔係甚少嘅意思係因為小英俾阿共產黨洗咗腦嘛，咁佢咪話甚少咯。 咁我見到甚少。 咁如果係深圳係 咁耐嘅災害甚少嘅。 即係點樣 為之多？ 點樣為之多？點為之少？ 首先冇地震先啦。 即係起碼就係話，當日如果因為佢話佢海綿城市，即係佢去水能力差， 因為咁樣嘅，我睇得有線啦。香港嘅地質學家咧，即係嗰啲專家咧，佢都話任何一個地方遇著以一個一小時200多毫米咧，逢係地鐵都唔掂嘅。 唔係你等， 唔係你個講法咧，就點解唔起高架啫？ 唔係同埋我嘅講法係話佢抽水嘛。正常你起地 就係咁講啦，就算係香港係200多毫米，香港嘅抽水都唔掂啊！嗰個專家直講， 抽水 係意思係咁樣講啊！ 我意思就係話抽水唔掂啊，就架車行唔到，但係唔會話浸到過個頭啊嘛，浸到條腰你抽水都得，係冇問題，啲人唔會死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先？浸到條腰就得啦。 唔係坦白講，如果可能，如果香港未試過一次200多毫米要。 百幾毫米 嘅話，我諗香港未必搞掂。 唔係香港 專家都話唔得， 個去水去得好啊嘛，做得好，同埋香港嘅低洼，元朗平原啊，平原就係咩啊？所有西鐵咪高架 的，高架咯， 係嘛？你話即係你明明先，人哋係個城市個規劃個設計，絕對係有數計嘅。 唔係，睇下佢就點解咧？我知道喺城市規劃嚟講，起開地鐵啊嘛，起開地鐵咧，轉窿咧，佢哋就個成本就。多嘅話， 應該話 而家大陸所有城市都喺地鐵嗰部機， 嗰部機 轉地鐵嗰部機，拎去個個城市都咁 啱用啦，所以就唔使嘥，咁咪平咗咯。 絕對係， 即係如果你下下要起個高價，咪貴咗咯。 因為你諗啊，點解嗱？ 係咪先？ 西鐵最好例子啦，嗱，嚟到九龍區啊，地下嘅一過咗錦上路就全部係高價啦，即係絕對唔。 因為佢哋有個理由，佢有個理由嘅，佢哋諗住佢哋自己抽水係得嘅。坦白講，用好好抽水，你聽講啊，即係佢專香港啲專家講啊，唉，唔 即係話鄭州。啲專家識撚鄭州咩？ 唔知啦，咁樣，因為佢哋曾經係俾個香港啲人過去睇過噶嘛。 但係做到實際， 嗰個專家係咁樣講嘅啫。 實際佢設計嗰陣 時，嗱，我嘅資料就係嚟住嗰個專家，唔係嚟住我。 唔係你聽講埋先，個專家就係大陸嘅數據咯。大陸嚟講話死35個人，你信唔信？ 請咗個專家，嗰個香港專家去過。 我知啊， 去過鄭州嗰個睇過。 咁咪我同你講話個核電站啊 OK 啦。 嗰個專家都話。如果預咗200毫米，香港都唔掂啊！佢個專家係咁樣講嘅 ，OK？ 200毫米 啊，每小時 係二十厘米啫。 哦， 二十厘米 最埋係好多啦，最埋就好多噶啦。 個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夠高，唔係你話連續落一日200毫米2000咁，梗係唔掂啦，就兩米啦嘛。 哦， 咁啊，即係會過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次其實喺我嚟講就天災人禍加地利嚟嘅。 即係我覺得都係， 如果唔係一個平原唔會咁樣嘅。 平係咁啊，咁啊中原地帶啊嘛，河南咪 河南中原啦， 係 啦。 黃河以南、湖北就係、是長江以北啊嘛，啱啱係中原嘅，佢就係嗰度。 河南就河南啊嘛，黃河嘅南邊啊嘛。 湖北咧就係啱啱長江嘅北邊。 係咯，咁啊其實知 咗啦。 嗱，所以咧，所以就形成有一單咁嘅水災啦。 嗯， 即係我就好，我好清楚嘅，唔會淨係賴曬人。咁人係好緊要啦，係咪先？悔土唔得啦，係咪先？ 咁 而且又泄洪啦。 你話千年一遇係假噶嘛？ 係啦，呢鳩 嘢。七幾年已經 即係坦白講，你話嗱，我又成日喺啲微博啊，或者 Facebook 我見到咁噶，點解唔救災？唔係點解唔事前拗彎你嚟？ 咁啊，我又發過個嘢，點講啊？ 嗱，就因為如果譬如你一講話你叫你撤離啊，佢又會水淹咧。嗰啲人咧就會要求喂賠償啦乜乜乜乜好啦，如果到時有災禍嚟咗，我一鳩話天災，跟住俾兩包方便面俾你，你感恩啊？ 係啊，係 咪先？ 冇辦法啦， 冇辦法。 而家我聽人講 真係，我諗下，就真係啱嘅喎，係真係咁樣做緊喎。 同埋而家係點啊？話啲大陸人啊，用親微信支付啊，即刻叫你捐5蚊仔。 係啊係啊， 有冇依個嘢？ 我唔正直。我唔正字， 即叫你捐， 我出 头 捐。我知，我喺个支付宝，我嗰个淘宝啊， 微信 淘宝啊，淘宝啊，都不断叫我捐钱啊。 嗯， 我会捐，我十亿咁捐 啊。唔系，我问你先，你觉得如果真系捐100蚊，有几多钱可以到咗灾民手上？即系以你觉得有冇10蚊咧？ 咁啊，睇下习大大点做咯。 唔係，當我而家香港 嗱，真係好撚簡單嘅啫，嗱，好撚簡單。 捐俾中國紅十字會， 咁啊死得啦！嗱，如果集大大應投，我覺得會好多錢捐過去。但係講真，如果唔係， 到幾到到 集大大唔做就唔會啦，唔會啦。 即係有幾多人可以到到災民？ 睇下邊個做 lead 咯。 集大大喺邊啊？知唔知啊？ 而家喺西藏啊！ 好嘢啊！ 啊！ 你睇咗阿少 呢個扎西啊嘛？啊，知唔知咩扎西得啦？ 唔知 扎西德啊啦，即系扎西德啦咁样啦，系一个藏语嚟噶嘛，即系你好嘛咁意思啊嘛，喺扎西德啊嘛，而家系咪先？咁其实某程度真、就是你嗱，咁而家有呢单嘢咧，咁当然就唉， 即系点样赈灾法啊？ 我咪呼吁林郑快啲开关咯，我直接 即系你可以帮到 捐俾小影咯。 不过小影 我帮咗小影一家噶啦，话真。我而家再我就唔係揾住玩人㗎喇。 佢唔係災民啦、啊、你揾啲災民佢就唔係鄭州。 坦白講啲魚落下。 仲有喎唔係鄭州喎。 啲魚落下就會到信陽㗎啦。係先不過信陽高少少。 係咪停咗雨呀好似而家。好似話停 下。唔係聽講而家有幾多地方告緊急㗎，係將來會告急㗎。 將來。 係呀，咁其實鄭州都唔係即係河南都好撚大鑊㗎其實。咁我哋繼續關注啦。繼續關注咯，即係我咧希望一樣嘢，都係嗰樣嘢。林鄭係應該釋放咗個關口，俾我哋啲男仔去男兒去幫助呢啲有需要嘅災民。 深圳，你要去啲河南人多嘅地方。 屌你啦！你去到實有啦， 你要問清楚河南先得喎。 唔係咁，唔係噶。你隔小英靚唔靚？你見過小英噶 ？O K 咯。 係咯，小英就得啲啦。嗌我嚟講， 河南就近河北妹有幾靚嘅。 河北就靚嘅， 即係河北近北。 河南粗啲啦，啲地方。 河南好窮嘅，因為 粗啲啦。咁啊， 河南係好窮嘅一個。 好睇嘅。咁度度都係靚女嘅，其實你冇得講嘅，冇得講嘅。咁啊，時間真係咁樣個做法唔使做啊，真係。OK， 咁啊，我哋就此打住啦。咁啊，希望真係臨就快通關啦，係咪啊？ 即係其實我哋都冇希望嘅，大家都。 唔係啊，我有啊嗱，下個禮拜先講，下個禮拜先，因為呢個冇時間講。咁跟住講翻我哋今日其實，哇，得翻幾都做長少少啊！即係其實一定要講嘅。 你想講邊？阿篤去玩。 啊？ 講阿碌去玩。 唔係阿碌啊，下個禮拜啦。因為我哋打啲趁熱咧，我哋都要講呢個。都小姐，同埋呢個陳先生，喂喂唔係吳先生， 吳先生， 咁係一單咩嘅事？你可以大陸 豪色事件得唔得？ 叫雞唔俾錢得唔得？唔得，嗱真係唔得，而家俾咩嘢？啊，真係咁樣講，隨時真係乜嘢？係咪先？ 唔係，不過佢可能佢都冇俾，佢覺得佢自己威。 佢清咗， 即係俾現金咯。 啊，佢幫咗俾三萬二蚊啊嘛，你講。啊，清咗個購物車啊嘛，啊一個購物車嘅，即係清購物車就清埋，清埋啲個精囊咯，甚至。 但係你前老細話佢一年揾兩三億嘅喎，可以。 佢我其實唔知啊，我依啲我真係唔知。 唔出奇，佢咁多代言又真係可能。 係好撚複雜㗎，大佬，好撚複雜㗎。 咁 就一個明星真係， 佢絕對係一線㗎啦。 嗱，我可以講少少啦，因為我都識好多我同呢一行都好有渊源啦、我前舊老闆呀、一又係我老闆阿蕭山又係我老闆啦係咪咁我仲有一個同細佬啦咁我同呢行呢都幾有渊源㗎嘛係咪先就都識啲啦。即係我係成日覺得即係聽到有啲人咁講嘅嗰啲女明星口話呢拍一億拍一套戲其實得落袋得幾千萬。 都我仲少呀、差唔多啦嘛幾千萬一套戲。 玩所能冇添。 唔係咁一兩千萬一套戲一年。 咁點都有。 咁代言。咁一兩億唔難喺大陸。 但佢哋賺錢呢基本上係賺代言其實拍戲真係唔好大錢嘅咋。你記清楚呢一樣嘢。可能係咁。等於香港嘅歌星出唱片係賺唔好錢嘅。搵錢係咩呢、開演唱 會或者廣告。等於一樣嘢容祖兒靠咩發達啦。 封 宅啦 等等先。 封宅我諗俾幾億佢啦已經。 應該話以前係賣唱片幾多白金幾多白金即係四大天王嗰期都仲可以賣唱片。 張國榮嗰期。而家唔係㗎啦。 跟住後咩又開演唱會。 而家基本上都唔係話咩大貨即係真正嘅明星呢即係喺啲嗰啲網民啦 ,fans 捐俾佢淨係俾錢佢㗎啦真係。即係俾錢佢㗎啦。做到點樣呢即係做到呢個明星我要代言嗰個產品。我的產品是神山虎假設神山虎一陣講要代言我是神山虎咁你買神山虎啦咁買神山虎呢咁我就人氣一高啊我就可以去央視呢、這個神山虎贊助嘅節目我就可以喺度唱首歌啦咁啲人就係咁買神山虎佢賺呢樣嘢即係喺佢嗰個即係方陣佢自己開嘅神山虎專門店買嘢賣貴啲㗎喎其實啱喎我覺得啱喎即係你睇得佢你都要撐佢㗎喇。等於一樣嘢我成日去蕭山嗰度買嘢㗎嘛知唔知呀你 知我都想知我都想去。 蕭山啲嘢呢係比出面貴嘅。 一啲啲。 黐線冇唔買。冇唔買呀。或者呢 佢有特價嘢㗎嘛。 特價嘢先講啦。 特價嘢就平。 嗰啲 好老實。 嗰啲 CP 雞。 同埋。 嗰啲 CP 雞喺海關扣留咗啲雞就平啦嗰啲。后来一个月嗰啲卡 咪同埋佢有啲系。 你知唔知嗰啲咩卡啦嗰啲二百几蚊呢得六包咋。一包嘢轻飘飘㗎。 等等先。佢买嗰啲一包包嗰啲咖喱杏何嗰啲因为出面冇乜。即係佢有啲特别产品你买嗰啲。 冇讲冇得 即係你唔好话买啲 周围 街有嗰啲囉。 啲系贵嘅。啲系真系贵。 撑老烧啊。 但系啱啱讲你听过你有冇俾钱先。你唔好话你屌你攞咩你听 YouTube。喂聽 YouTube 你都唔會聽足啦。 喂同埋去。 即係佢啲廣告你係咪聽足你飛佢㗎嘛。 仲有你去紅米時代冰室嘢食 OK。係貴少少。貴過茶餐廳少少。 貴過㗎貴啲㗎。 就未去到西餐廳。 即係我係覺得冇所謂嘅。 係咯，冇所謂。 即係其實你咪神山府貴啲㗎而家，係先？不過就我都貴啲㗎，係先？你都低一樣啫嘛。即係其實諗下講，你要撐嗰樣嘢，其實你係應該 付出多 少少嘅喎。 合理咁啦，又唔好話大誇張啦。即係 唔靚啊！喂，我淨係講樣嘢俾你聽啦。我買過阿蕭山嘅，屌你講越嚟真係。我講埋依樣嘢啫。 我又講一樣啊。 嗰啲叫咩鮑魚？鮑魚仔 一罐、 嗯、啊罐頭鮑魚，咁佢賣60蚊，69蚊、 嗯嗯， 啊惠康賣40， 唔係 屌你咯，咩 鬼嘢？但係好多餐廳，時代冰室食過， 佢咪取翻價錢咯， 係即係咯 ，OK 咯， 哦咁取翻唔貴，取3/1啊？ 差唔多咯， 係咯， 係咯啫。 佢3/1冇嘛，冇所謂喎。喂，我冇話有所謂，喂大佬喂。我一路繼續幫襯緊嘅，我只係現認為嗰樣就好唔好食嘅咋，啊，即係佢嗰啲 同埋我依度行 嗱，啱啊噶啦，我推介啲嘅，佢而家嗰個豬子扎 OK 嘅，啊當然嗰只咩爆蝦餅唔使錢添啊，老虎蝦啦係，話先你聽嚇，佢嗰只飯團嗰只飯焦 OK 嘅。 嗯 啊，好多隻 O K 嘅呢排， 唔係同埋 佢仲有佢嗰隻鴨血有 O K 嘅， 即係 仲有嚟緊有嘅啦，真係好食嘅，我食咗幾年咋，佢嘅嘉倫金月啊，坦白講真係得嘅，真係得嘅，但係當然嗰啲咩人李家啦就算啦，哇，真係揾，唉冇辦法，唔好咁，真係嚟撚曬好啊，屌你咯，200至300蚊。不過幾包料咧 ，M 標標，而且仲唔係 嘛？台灣嘢嚟噶嘛，台灣進口。 唉，我最幾撚中伏啊！唔加賺，屌你食嗰樣，我其他都 OK 嘅，好多都好食啊！坦白講啊，而且貴少少啫，即係嗰一貴1/3，我係覺得你哋應該俾嘅。 我覺得 OK 咯， 應該俾嘅， 因為你都話係翠華價錢，佢唔係貴過翠華啊嘛，同埋。嗰啲人啲服務態度好嘅，嗰啲即係餐廳嗰啲。 你講餐廳啦，咁我講佢嘅超市啦。超市其實啲嘢係貴啲，係貴啲嘅，貴都唔緊要。你坦白講，你自己有冇俾個錢人啊？係 咯。 屌你咯，咁你有冇俾？有冇俾過先？你冇噶嘛？ 唔係佢真係。 係咪先？你坦白講，你聽 YouTube， 你實飛廣告噶嘛？ 同埋佢一世都翻唔到香港噶。 好啦，唔好喂，再講老蕭咧，就我問下老蕭攞啦，俾錢嘅呢集。因為你老蕭派噶嘛。 我係唔係一半一半啦，我係燈神派咯。 燈神派啊 ，OK， 好真係。 我係燈神介紹。 燈神介紹嚟嘅 ，OK 得，唔緊要。嗱，好簡單啦。咁講翻而家呢一單啊，吳生， 吳亦凡 先生，其實玩完咯。 因為而家大陸係對嗰啲明星嗰啲形象好嚴嘅，即係一有呢啲嘢真係玩完嘅。 隊草嗰、那個玩完。溝女嗰、那個即係娶叫雞啊，或者有多一女老婆之外多一件女、文章玩完， 係啊， 嗰時候咩誒好撚多個成龍個仔 玩完，唔係玩完，咁其實可以做咩咧？佢哋個文做啲生意仔咯， 係咯，其實 即係有啲人 佢一樣可以喺啲 揾啲富婆咁， 其實係咁其實譬如為咗有啲剪彩啊。咁其實都 剪彩仲得 啊，仲得 唔係話形象差，人哋唔揾大陸嗰啲一 場發財好揾多都有呢啲嘅，同埋靠你個袋去賣嘢啦，係咪先？好啦，咁佢哋 大貨都唔得喎，老蕭。 黐線啦， 老蕭錯咗， 屌你咯咩？喂，大佬，你是信我啊？老蕭夠話咯，滴滴出行咯。如果你諗冇得用咯，新用戶啊，你係只係 download 唔到只滴滴 app 啫，係唔係代表新？你要買部新手機用唔好滴滴先？ 可以點用啊？上網網址。 使乜啫？你有微信噶嘛？係咪啊？ 你有啊？ 你微信你有滴滴官方網站啊嘛？咪喺嗰度截車咯。 係咪得啊？ 梗得啦！屌你，李先生都用嗰度截車啫嘛。係以前佢都冇 app 啦，不嬲都喺微信嗰個官方微信嗰度。 即係新手機 download 咗微信就得啦， 只有微信得啦，咁、你點會用唔到嘅？你真係哇！ 咁又點解跌得咁勁咧？嗰啲 大佬，我阿爺要你執啊！屌你老母，你知 咁即係唔係咁即係？ 阿爺要你執笠啊！你老母，你明唔明？ 咁會唔會執笠啊？就係、是、話， 梗係有機會啦！屌你都知撚先， 咁咪即係都係係 咪先？ 冇咯， 嗱咁都冇。但係如果話用新手機用唔到，點會用唔到啫？係咪先？你有你唔好同我講你冇微信 ，OK？ 喺大陸啊 ，OK 啊？ 點會用 到？我而家都有，而家都有微信。 係啊，你咪官方網站滴滴嗰度咯，打點打車咯。 唔係，咁啊，而家新手機裝個微信都可以打到嘅。 梗係啦，可能可以啦。啊，你唔好講，因為真係我成日講阿蘇生先唔知嘅嘢啫。啊，即係話聲俾你聽，其實即係呢啲大陸嘢問我啦，我冇問我啊。屌你啦，你問老蕭，老蕭講呢啲唔好信咁多。係 嘅。 啊，所以有所以有時捐下錢啦，捐啲俾我。啊，唔好淨係俾曬老蕭。 但係佢 係。系先啦，即系我呢样，我都唔系流嘅嗰啲啲嘢 ，OK。 系 好啦，咁啊，其实即系总之，你唔好以为即系冇出路啦。咁你嗰条女有冇出路咧？ 都冇啊，听讲。 我坦白讲， 俾有钱佬包咯。 哦，仲有呢样得咯。 系咯。 佢大佬，佢而家， 但系佢好似好几食气嘅，好似听佢讲。 咁坦白讲啊，我系觉得佢一定会喺个圈子嗰度。即是起碼會有人信你㗎、 嗯、 即是你靠賣名賣個朵咪得囉咁點賣唔好朵啫。個問題係你係點睇呢一單嘢㗎嘛。嗱、我睇網紅呢就同阿蕭山即係嗰啲保護女婦孺運動嗰啲人睇啊呢個女仔就唔同嘅。如果用呢個網紅嚟講呢你同雞冇分別㗎喎。你係搶咗雞嘅生意喎， 咁佢如果唔同啲客人有性關係又唔算嘢。 係咯係咯，但你首先你唔知噶嘛。喂，坦白講，你真係唔知喎。喂，坦白講，你無啦啦你上一個人嘅屋企同佢發生關係，咁坦白講，你只係嗰樣嘢唔係錢嘅啫，名利啫，應承俾你做女主角，係咪先？嚇、 咁係。 係名利嚟嘅，其實某程度都係一個權色交易嚟嘅喎。你冇得话唔系一个权色交易嚟嘅喎， 直情现金交易得唔得？ 咁佢之后佢谂住照完就松嘅，之后先俾钱太迟咁解啫。 嗯， 啊，因为条女一心一意，佢谂住俾你搏，系交换呢一样嘢噶嘛。 嗯， 系咪先？交换呢个女主角噶嘛、嗯？其实咪都系钱。 咁系， 系咪先？咁冇分别噶。 嗯， 系咪先？某程度我系觉得你反而你系呢啲网红抢咗啲性工作者生意添。 嗯。 是不是 是啊。 你是不是有啲嘢讲下 㗎我咪就係上网啊啲群嗰度睇咗段嘢好过瘾。 啊咁你可以嚟啦搵到未 搵到啦。 搵到啦你可以嚟讲下。点睇啫呢间机市啊喺侧边。 即係话点样睇呢有位呢即係佢做错系咩呢 嗯 就唔实实在在俾钱去搵俾钱啊、嗯、现金交易去搵一个性工作者。 係啦即係。 就去搵个网红。点解呢因为呢你记唔记得佢话有个女仔叫木子美有冇听过？ 嗯， 我又唔好记得喎、嗯，我听过，好似系写书啊，佢好似做咗梦。 咁上下啦，咁上下啦。 系啦，系啦，系。咁啊，话人如果嗰啲咪唱到有个咩个国旗论，我又唔识喎。佢讲啲大陆仔。咁啊，跟住咧，佢就话，通常如果嗰啲人要出名咧，咁啊，同你份完咪唱你咯。 唱你咯。 啊，又要讲翻阿萧生啦、嗯，一啲赵元松，一啲赵元唱。 嗯。 咁啊，而家个女仔摆到明就系赵元唱佢咯。仲要接完彈啦，跟翻老蕭講。喂，仲有我想講。 佢係攬炒牌啫。 嗱，男人，你作為一個香港嘅男人啊， 嗯， 即係正常阿牛哥你咁、啊，如果有條女唱你牛哥好細好快 嗯，嗯， 你解釋唔到你點樣？你拎屋嘢出嚟拍俾啲網友睇，你會唔會啊？ 我就影咯。 咩？你真係影出嚟？ 我屌，我認啊，認。 我你認，即係又快又短， 啊、 有牙超， 係啊。 唔係而家最慘就唔認 白。我真係唔驚嘅喎。即係你明白我嘅 case 唔係吳亦凡喎，即係你所以講嘅你我唔認咯，我係啱啱我唔明我冇得我睇同邊個比嘅啫嘛， 唔係你等等， 嗱即係網友都我聽我曾經講過，我曾經同阿碌同屌一同講一件女㗎嘛，嗰、條女都話我細過阿碌㗎， 嗯， 我幾多侮辱啊！如果你喺出邊講，我喺節目度講啊，冇乜所謂嘅，大佬，咁你係咁噶嘛？ 唔 係。但系我自己粗唔粗，大唔大，长唔长，我自己知啊。 等我一阵 先。咁啊，碌超长啫，咁都用木瓜得啦。 等我一阵先。 唔通谴责佢啊？ 即系我意思系话咧，一个女人咁样讲，作为男人，你唔系 A V 男优嘅话咧，你澄清唔到噶嘛？大细嗰度。 你不如影咯。 唔系啊，咁如果佢唔系咧，佢个超劲，但系俾个女唱都系扮牙签咩？ 咁你咪搵其他人出嚟讲。 咁你搵其他 你唔信阿小豬啊 係啦有幾多女會咁樣出嚟你講嗱我就試過 唔出奇啊 我同你講過 我真係想講啊如果你唔信我勁你咪問阿小豬囉 咪 問阿小影囉 咪我就有單嘢呢就我老友 就專玩附近的人嘅， 嗯， 即係佢之前咧有啲 common friend 啦，即係識嘅，好多先未玩附近的人，啊，但佢溝女都好叻嘅， 嗯， 突然間溝完條女，跟住嗰有其中有個前女友，即係當一個嗰啲叫做 gossip 啊，即係當我講是非咁講啊，傳下傳下嘛，嗯，原來啊邊個邊個唔得嘅， 嗯， 唔係好，佢唔係講好多啫， 嗯， 佢就係話啊邊個邊個，唉唔係好得嘅， 嗯。 咁啊，搞到嗰个男性朋友咧，即系搞到当日我都奇怪，到底佢，我都怀疑紧系咪真系唔得。 嗯。 跟住之后嗰个男仔咧，就喺个朋友，即系一 group 男男女女中冇运行咧，就系，是、嗰个前女友 讲 一句，佢唔系好得。 你要断绝一个男人嘅一生，嗯，一招。 嗯。 佢有性病，以后唔使玩。 诶，你 呢条女就曾经嘅刀小姐，就系咁样讲啦。嗱，呢招就绝啦， 唔系， 呢招就绝啦，呢招真系，你医好，你唔想问下佢，梗系问佢，你嗰度医好咯，屌你老味，你唔敢同佢做。 你有个老友真系咁讲，你个老友你都识嘅。 边个？我啲名就算啦。 你唔名就唔好讲。同我好 friend 嘅一个喺沙井识嘅网友， 嗯， 唔系沙井识嘅。 OK。 你記得㗎？ 我記得，記得，記得，嗰女嚟㗎。 不過唔知你叫咩名 字？女嚟㗎， 男同女都識㗎啦嘛。 係啊， 前節目一個係前節目主持人嚟嘅。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女朋友咪咁唱佢咯。 係咩？ 啊，你唔記得咗？我到時整緊咪後話你聽。 好 好 好 好。 我真係最撚大，真係你我懷疑一身，因為呢個係冇證人可以做到嘅。冇證人， 其他人都驚㗎。 因為就算你攞個醫生紙出嚟，啲人 唔係咁，你要咁個女仔自己要同佢攬炒。 係㗎，攬炒㗎。都攬走， 因為我都惹到嘛，你惹 到 我， 係啊。咁如果坦白佢， 喂，你咪聽過呢個古仔 㗎？冇捉佢啫。 OK。 真係嘅喎，你毀掉一個男嘅一身，你用呢支就得㗎，你唔使同佢講話短嘅，快㗎，咩縫紉機唔撚使嘅，有性病， 搞到我去睇醫生。 係啦，其實好撚大鑊嘅話， 即係醫咗好耐。 啊，唔使為佢有性病已經得啦。啊，即係已經好恐怖啦。 你唔係啊？你要男，你都冇男人揾你咯，你都有性病啊嘛。佢有性病同你上我床，你都有性病。 唔同㗎，男人就唔等你㗎喇。男人想搏你就屌你落，咁咪勾牙冇親戚㗎嘛。帶個袋就屌衝鋒陷陣㗎啦。啱啱講我哋啲網友去大講，好你個街癲撚咗啦。帶到時咪唔甩帶，咪又係咁樣。 喺泰國唔 泰國都唔肯帶，屌你落咩，我哋有啲網友。 有冇奶嘢？ 咁冇囉，屌你落，佢冇囉，可能由我唔知呢，佢唔會同你講㗎嘛，係咪先。喂，好撚癲呀，因為玩癲上啲先上嚟，尤其是飲酒飲過量，唔帶咪唔帶，用一次丟你囉，幾恐怖呀，你都望同我講。 喂啊牛哥，即我就覺得咁啊，若然你去唱 K， 卡拉 OK 嘅 K， 女仔，我覺得安全過快餐女仔好多嘛。咁你譬如你我快餐兩嚿水，一日十個客。咁你去到夜總會，你最多你唔會慢慢出到街㗎。 話你啦， 啱啱先？咁我覺得呢啲 即係 相對係咪安全少 少？我哋唔好拖咁多時間，定係分兩集講，一下集講網紅啦，好冇？ 係， 下集講網紅啦，好。咁我又我同 講埋我依單先， 講埋依單先。 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誒， 即係睇你好唔好彩。 嗯。 總言之，人哋話做某樣嘢，即係等於打疫苗，有啲人真係會死㗎嘛。 係啊。 咁有啲人啊頭痛，有嗰個機會率喺度噶嘛，但你唔好出嚟，又乜都中噶嘛。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中嘅機會係低嘅。如果你去200蚊快餐向西村，屌你唔帶袋，你咪嗱好快好容易惹到咯。 即係我可以話你聽，我話俾你聽，200蚊快餐你更加會小心，更加會帶袋。反而2000蚊一件公關小姐，你唔會咁小心，因為你覺得，你一日都開唔得一次齋啦。咁你唔好乾淨囉，反而你會覺得即係反而得話咁 就嗰個 危險度 高咗， 就更加高。 我又咁 仲有一個古仔，我可以講啲古仔俾你啦。你講埋先，埋拉屎㗎喎。 講埋我講先，即係你埋得，你埋得。 好啊好啊。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所以有時去 K 嗰度，你睇個豬扒少少。 O K。係 咪啊？即係佢一個月都冇開齋嘅，即係一個月都冇客帶你出街，咁你咪好安心啊。 但你記住，人唔係咁樣諗嘅。人會咁樣諗。 等於我最記得你一次，你話個個揀嗰個好靚女嘅，我話下面鬆曬嘅，即係成個。 即係你諗一樣嘢啦。我聽一個朋友講，佢又溝盡天下無力手㗎啦，嗰類型人嚟㗎啦。佢攋嘢攋咗，咁同我講啦，我都係當作我介紹一啲 我喺網上揾嘅醫生俾佢啦，你自己搞掂佢啦。 香港人， 香港人， 嗯， 佢攬咩咧？陪酒啊，哦唔係，陪息中啊，打拳手， 拳手， 拳手，拳手， 佢肯定，佢溝咁多女係咪肯定拳手啊？ 拳手，佢喺拳手嗰啲one two 嗰啲場溝翻嚟噶嘛，就係、是、 有冇收錢？ 冇收錢。 O.K. 靠啦，靠靓仔，靠把口， 嗯、 就啦。嗱咁多佢玩咁多年，未舐过嘢，系嗰条女舐嘢嘅。因为其他女佢都 带袋， 带袋。我系呢条女唔带袋，因为觉得良家妇女嚟噶嘛，佢唔系鸡嚟噶大佬。 系啊， 但系唔好意思，呢啲女我哋可能帮佢捧佢上买两打啤酒，啊日捧佢四五次，佢下次惊你唔买，佢俾你搏，个个都高得佢。喂，呢啲要沟嘅，住家菜。你梗係覺得有機會唔帶袋就唔帶袋㗎啦，男人係咁樣㗎啦、 嗯、 搞搞下你咪屌你囉，呢啲咪仲高危囉，呢啲先高危呀。睇醫生嘅，由我已故一個朋友盧永樂同我講話，呢啲女出嚟搵攬交嘅嗰啲老泥妹呀，嗰啲嗰類嘅，其實我同阿盧永樂嗰大陸識傾老泥妹嘅年代嚟㗎，講緊係最多啦，最多性病㗎，佢話 仲誇張過性工作者， 仲誇張性工作者㗎，即係佢同我講啊，即係我覺得有一次同佢做節目嘅時候，節目都係咁樣講，咁、 嗯、 啊，其實你就身邊有人量咯，你覺得越安全嘅， 即係 其實越危險，你反而覺得嗰啲50蚊咧就係85蚊掉一次啊，佢一日要做30个客啊，你唔敢唔帶袋啊，你反而你仲安全啊嘛，即係咧，即係當然，即係你話覺得安全，我都要帶嘅，就坦白講，我叫你帶啫，我知道你就好多紋失噶，用字當頭你又唔肯帶。講我真係會勸喻你哋嘅，真係勸喻你哋，因為我有時我自己都勸喻唔到我自己㗎嘛。咁我就咁講啦，即係盡責嘅主持人，我就話聽，喂，大啦，咁慳住呢次阿吳先生同埋阿刀小姐，咁大家當花生睇完就算啦，係咪先？咁冇乜有好講嘅。 咁你下個禮拜先講網紅。 下個禮拜我哋試下講網紅啦，啊，即係因為我哋有個網友有玩過嘅。咁我可能零碎啲，我哋砌佢出嚟講阿碌嗰間 case 啊，再下一個禮拜啊， 可以啊， 咁啊做新咗佢，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 咁啊最後咧都要講講啦，打上照打上啦，神山府咧就因為 缺貨， 馬來西亞疫情嚴重啊，封咗關啊， 嗯， 佢嗰度啊做製造個工作個工廠工場啊封曬啊，冇人翻工啊，亦都好似有人確診咗啊、 嗯、 ，OK， 啊呢啲唔知啊，坦白講有人確診咗。你運支神山虎過嚟，我自己都唔敢掂啦。啱啱講，喂，係咪先？咁暫時就唔會有神山虎賣住啦。 即係你冇貨嘅啫，買曬啦，夠貨。 冇曬㗎啦，我係得翻兩盒，留翻通關用㗎啦。 哇，咁你生意都 OK 啦。 冇生意㗎啦，而家。 我知，即係之前都賣到啦，叫做都賣正量。 哇，兩箱賣好撚耐啊，而家。咁算啦，咁暫時冇啦。咁 冇計 啦。咁咁啊，而家跟住以後落嚟咧，我純靠你打賞啊！咁你哋即係如果俾開1蚊嗰啲，即係加少少啊，唔好淨係即係餐飯都食唔到啊！當然你哋唔會多嘅，每個月都係得個幾廿蚊，咁加埋都幾嚿水，起碼得餐安樂茶飯食下先啦、啊，唔使搞到咁撚窮啊！我仲要我嚟一次搭車， 嗯， 我都使幾嚿水啊！我嚟一日， 大概我哋一次有6-3集， 6-3集啊，咁每一集我都搭的士翻屋企噶嘛，夜晚 即系都要成嚿水， 都成嚿水噶啦，烧烧嘢我嘅， 系啊， 咁三即系起码俾个一集最低成本，我净系计呢个成本啫，都一嚿水噶，咁啊，但系一集系永远赚唔到一嚿水噶， 嗯 ，OK， 咁希望啲网友照赚啦，咁神山虎有嘅话咧，我第一时间出嚟噶啦。咁希望啲網友又繼續支持啦，嚇、 嗯、 啊！咁睇下話都多老師係用嘅啊！你聽佢，你有冇俾錢佢先？冇噶嘛！咁你就幫襯阿老師買嘢，聽佢幫襯買嘢。你聽我有冇俾錢我先？冇噶嘛，係咪先？咁你又幫我買嘢咯，買打賞下啦，俾批贊咁啫嘛。我唔收批贊，你咪當俾批贊俾我咯，係、 嗯、 嘛？咁啊，希望啲網友海外解囊啊！真係～我都水深火熱㗎，我都好似喺鄭州咁樣㗎，其實係咪先咧？但我只係喺水面咋，啊，唞緊氣啊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